測試結果是陽性，但是未有即時公布，而是等待詳細檢測結果之後，到10月2日凌晨才公布確診。報道更加說，特朗普曾經要求一名顧問不要披露他檢測陽性的結果。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正午时分，该区的气温普遍较寻日低两三度。在中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稍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87点，升328点，总成交金额750亿3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3.5升12元，阿里巴巴281.2升5.6，美团点评245.4升3.6，友邦保险78.85升2.95，中国平安80.5升1元，汇丰控股31.2升1.4，小米集团20.75升3毫，比亚迪股份121.7升3毫，盈富基金24.56系升2.8，中国人寿18.2升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03，瑞士法郎8.443，澳元5.558，加元5.836，新西兰元5.149，欧元9.087。每百日元对港元7.3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2点，升282点。港金现价报1751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73美元，卖出189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正是公主道较为多车啲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九龙区路面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富豪东方嗰段咧比较多车啊，咁啊同埋嗰度快线咧有啲工程进行嘅，咁大家经过时间小心啲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太子道东啊，呢一个富豪东方酒店嗰段就比较多车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彩石里段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附近。新界咧，沙田嘅车公庙路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嘅，咁啊车公庙路去显径方向，近住车公庙站嘅快线咧有封路措施，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青山公路加翠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喐一喐， 由 Radio Two 策动， 迎接香港1019 二台喐一喐。 我是夜鬼嚟嘅，唔好要我喐啦！ 唔喐唔喐，梗系唔喐啦！ 你唔喐，我喐， 咁我算系喐定唔喐啊？ 我喐啊，喐得好劲添啊！ 新声新意，1019二台喐一喐。

开咗两个钟嘅骚动音乐。新闻嚟嘅有 Dusty Bottle 新嘅 single， single 嘅名字叫做 Paradise。Paradise 就系天堂啦，跟住就为你展示一下天堂嘅另一端，最黑暗嘅地方，沟渠入边嘅地方。 亲爱的，亲爱的，跟我不顾后果的亲友，垃圾堆。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笨到强求拯救谁。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下去，躺下去，躺下每滴记忆与畏惧，陪着我在沟渠，夜晚浸吻在低温的沟渠，愿未能未能早死的我们，唱夜唱夜唱，再仰望有星星。 唱咏，一年听嘅有两个嘅爱情故事，一个咧就系应承俾你一个天堂嘅环境俾你，但系最终反口承诺到俾你嘅，最后只系一片嘅颓垣败瓦。至于跟住嗰个嘅爱情故事、就是，就系明知道你身在沟渠当中，佢都愿意纵身跃下。陪你在最暗黑的地方那里唱咏， 唯有在这掩缸，谁会不顾生死，爱人愿你的曲线却空巨人见底，任由我令各本身人才讽刺大众拜鬼，信心 有妒忌我背影，轮廓不清，自在地牵走彼，捏造更自轻，别择后夜静影。 有钟舒淇，一首旧嘅作品，名称叫做《裸泳》。听日咧，佢都会有新嘅派台 single， 留意佢嘅社交平台。佢名字叫做钟舒淇。剛才那兩首歌的感覺是暗黑一點的，跟著這首歌的感覺是粉紅色一點的。我們有 Serenity 新的派台 single。可以说是暂时来讲全香港最 versatile 的一位的女歌手，试过很 dark 的斜童谣，试过之前那些偏锋少少的讲走难啊，那些离原啊那些歌，试过可以是很分裂的一些的作品，好地的试过油尖旺金毛令，刚才听过有 Serenity 这首旋转 with me，在跟着这首歌里面他都有参与做无谓的角色。我们有 Per Se。 Serenity 新嘅呢只嘅派台 single。敏感的来自童话的故事啦，作品名称叫做粉碎糖果屋。 命运随着渐进，幻象离开，如聚大概，大概，豁身放开，要出走，放弃的洒脱未够，吓怕了我也再无借口，再拥有，用力好紧要望透，望透，宁愿好天地自由。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台湾，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没有收到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投案的讯息，香港官方并没有与台方联系，只是在媒体放话，对台方没有意义，台方不能够回答。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香港政府和台湾政府应该好好地谈，陈同佳不可能来台湾自由行，台方不会容许一个杀人犯自由来去，香港政府用不着推来推去，台湾政府会依法办理。协助陈同佳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表示，陈同佳由台湾的理律法律事务所代表律师将会在今日与台湾当局会面，有消息会通知传媒。本台致电理律法律事务所查询，职员表示无回应。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近期持续出现源头不明个案，反映处于疫情反弹初期。对于有酒吧出现确诊个案，他认为当局要留意滞留本港人士，加强监管和执法。梁志超又说，目前的检测仍然未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结果，他认为个案追踪工作滞后，反弹是必然。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亦都关注源头不明个案，担心社交距离措施放宽会演变为第四波疫情。今年2月29号晚上，有网民发起到太子站外举行831事件半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一名运动用品店经理和一名荷兰籍教师向燃烧中的杂物投掷纸张，两人早前承认纵火，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监4个月，两人早前已经被还押3.5个月。辩方律师求情说，两名被告并非最先点火的人，事件中规模较小，裁判官认为纵火是严重罪行，考虑到公众安全，需要判处具阻吓性的刑罚。42岁运动用品店经理和31岁荷兰籍教师承认2月29号在旺角山东街和洗衣街交界非法用火，损坏属于香港政府的一个垃圾桶。日本东京都新增66人确诊新型肺炎，累计26000多宗个案。另外，共同社报道，日本和南韩最快今个星期初同意恢复两国间商务旅客的短期行程。入境两国的短程商务旅客需要持有病毒检测呈阴性的证明，以及提交逗留期间的行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稍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43点，升284点，总成交金额808亿8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4蚊，升12.5；阿里巴巴280.6，升5蚊；美团点评245.8，升4蚊；中国平安80.4，系升9毫；友邦保险78.6，升2.7。汇丰控股31.05，系升1.25；小米集团20.75，升3毫；盈富基金24.52，升2.4；比亚迪股份122.2，升8毫；中国人寿18.14，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1。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9，人民币在岸价6.792，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2点，升282点。港金现价报174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91美元，卖出189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慢线去湾仔之路就更加多车，龙尾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的。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稍为繁忙，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呢，湾仔北有沙中线工程啊，咁所以分域码头街东行线嘅车呢就不能转去会议道，一带都比较多车㗎。

其實應該乜都要做咯，即係你寫一啲歌出嚟，其實就應該要把握當時做，因為其實歌喺嗰個時間先係發揮到佢記錄咗嗰一段時間嘅心情，咁所以就話。不如我哋一起做啲歌啦，就唔好諗幾時啦。 嗯 ，OK。講緊呢位阿希就係、是、你嘅編曲監製之一啦，黃文希啦。咁而另外其實仲有一位就係湯奕俊咁樣嘅。 其實好得意嘅，湯奕俊咧係我嘅中學師兄嚟。我哋咧反而係我哋識咗好多年。以前咧，我一開始有我由大學畢業之後，我就開始有做音樂。其實嗰陣有夾一對組合叫做 Jeeves 嘅。 係。 咁嗰陣咧，我哋成日做啲 live show 咧，次次都係阿湯奕俊幫我哋彈吉他。 啊！ 次次佢都會同我哋一齊出 show 嘅，到而家係都係佢介紹我俾阿希識嘅。 喂，咁但我想問其實上一次你參加呢個全民造星二嘅時候咧，嗱一來你就認識到而家呢位嘅監製啦，阿黃文希啦。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其實嗰次嘅經歷有冇喺嗰個經驗咧，有冇幫助到你準備而家呢個係叫做真係正式出道嘅呢種嘅心態咧？ 我覺得有喎、其實我好感謝有呢個節目嘅。即當時我冇真係玩得好厚啦，但係我好記得當時咧，其實我已經係處於一個即係成日問自己究竟係咪真係仲要去做音樂咧、因為以前咧即係可能做咗好多歌或者寫咗好多歌，但係一路都好似冇乜機會去發布，同埋自己都好唔 sure 自己嘅音樂係咪會有人中意。咁但係因呢個節目咧，我參加咗之後，我見到。同埋入面即係教到你嘅 mentality 就係，如果你真係鍾意一樣嘢，其實你應該要點樣都要去繼續囉。咁我覺得呢個節目好幫到我嗰陣重新燃起我嗰團火㗎。 哦， 但係都好玩㗎我覺得。因為呢兩隻歌即係而家呢兩隻歌宣傳啊、或者拍 making of 啊或者拍 MV 呢全部都係我去主導嘅。 哦， 即係阿希呢就處理所有音樂嘅 production。我咧就主導曬所有關於片啊，或者係要宣傳 marketing 嗰啲濕聲嘢，咁所以就好大自由度得嚟，有好多話事權，咁就真係好似睇住個 BB 出世。 係嗱，因為其實嗰陣時第一首嘅 single 咧叫做《巴勒比》啦，咁嗰陣時其實可能有啲樂迷都會聽過呢首歌啦，咁同埋就係背後嘅故事，因為嗰陣時你身邊一個好重要嘅伴侶就係離開咗你啦，咁樣，咁就有嗰一首歌嘅誕生嘅，所以嗰首歌係相對地係。個情緒係好 intense 嘅一首嘅作品嚟嘅。 其實本身今年咧，頭先話本身今年都會出歌，其實本身真係冇預到會出嗰隻歌嘅。嗰隻歌係突然突發噶嘛。咁本身其實今年想出嘅嗰幾首歌咧，全部都唔係即唔係呢兩隻出咗嘅歌嚟嘅。咁、但係嗰一 set 歌係一個系列嚟嘅。咁我就覺得今年好似冇乜機會出到一系列嘅歌啦，因為我好想。做呢隻歌，因為我男朋友過身啦，咁就好想做呢隻歌，即刻去紀念佢，所以就插咗隊。咁、插咗隊，插咗隊之後，所以就由頭 plan 過今年究竟要出咩歌咯。但其實我哋嗰陣，我嗰陣就係覺得好想快啲出到嗰隻歌，因為我其實嗰陣係趕喺佢生日嘅時候出嘅。咁所以出完之後，又真係比我想象中我個人舒服咗，個過程令到我。好似抒發咗好多情感或者一啲我自己都處理唔到嘅一啲情緒或者一啲思緒，然後嗰隻歌之後我就發現我可以繼續做啦，即係我個人 function 啦，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原來我可以繼續做一個正常嘅 function 嗰一件事之後，我哋開始就話，不如我哋繼續做歌啦咁咯。 进你的心房、天空多美，人若在世上，一生多美、 神奇地共你活过仍然念记，烙印在爱与被爱里的凄美，你眼里诉说着我们的希冀，澎湃地爱我没有设想限期，爱深海都美，人若在世上一生都美， 有陣時，所以係創作嘅過程係有好多創作人都話係一種 healing 嘅過程啦，即係對自己嘅一種嘅感覺。 係啊，我覺得係好真係好 healing 喎，上次呢個 experience。其實今次都係嘅。 嗯 ，OK。 今次呢隻歌咧，其實呢隻歌寫咗一年㗎啦，其實佢早過巴拿比寫嘅，即係一啲舊嘅 demo 嚟嘅。 嗯。 咁嗰陣咧，當時我寫呢隻歌嘅時候，其實啱啱玩完全民造星，我嗰陣輸咗，然後我就覺得啊，我事業好似冇乜發展， 嗯、 然後好似乜嘢都冇乜改變啊。咁、 嗯、 我就寫咗呢隻歌。我當時其實係以一個自卑自憐啲嘅心態去寫呢隻歌嘅。咁所以個 demo 其實都係流露住一種愁緒。咁但係咧，今年我再翻聽翻呢隻歌，突然之間我有另一個心態，就係覺得其實呢個渺渺也是心開始嘅心態，應該係要好積極同好開心，同埋應該要有嗰種能量。咁所以我哋就 rearrange 咗成為而家呢一個狀態啦。 哦，係咯，因為而家係輕鬆活潑，然之後你個 MV 又喺沙灘海邊嘅一個 vibe 嚟嘛。 又晒到好窿啊！我哋 系咯， 都先惨啊！我啲朋友其实好多朋友帮手做呢一个 M V， 哇晒到黑到甩皮甩到甩咗两个礼拜， 所以本身其实你可能心目中咧，即系渺渺也是新开始呢首歌咧，可能系一个都系 heavy 啲嘅一个嘅 arrangement 嘅， 嗯，即系系一个 acoustic 啲，或者系一个总之好似有啲。受水啊，即可能你夜晚翻到屋企执起吉他嗰种淡淡嘅， 嗯， 咁但系之后我突然之间觉得我唔可以成日都停留喺嗰种，因为我觉得咧，如果我系咁觉得用嗰种自卑自怜嘅心态同自己沟通咧，其实就好似渺渺也是新开始一样，就系你都唔信自己有机会，咁其实佢就唔会嚟噶啦。咁所以我觉得渺渺也是新开始呢只歌点解想。而家做到咁開心就係，我想用最大嘅力量令到大家覺得你係有機會可以覺得下一秒係真係可以有轉變咯，因為我覺得係你相信佢真係會嚟嘅咁樣。 係 ，OK， 同埋因為我幾喜歡你有一種嘅特質咧，就係、是、因為你把聲其實係幾 signature 嘅。即係香港冇乜歌手係你呢一個質地嘅 vocal， 真係喎，你自己聽， 嗯， 係咯，咁所以嗰陣時有冇諗過啊？點樣可以將呢把聲再發揮得最淋漓盡致啲咁樣咧？ 其實關於我把聲咧，有好多故事嘅，真 係。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好唔中意自己把聲嘅， 點解咧？ 因為可能就係因為喺香港呢個市場上太少我呢啲質地嘅聲，好、多人會話啊，你好似林日峰或者你好似清風咁樣。咁但係咧，大家都會以一種即係如果聽歌聽得冇咁多嘅朋友去做話， 你把声咁样嘅，即系啊，你把声好，即系唔系我想听嗰啲声，但我都听过好多呢啲 comment 噶。其实当时全民做生意嘅时候，我唱完我只歌，然后 Eric Kwok 第一句嘅评语，其实啊，其实你唱得几好，但你把声真系唔系我杯茶， 系， 即系都系咁样。咁我成日都会好 struggle， 究竟我呢把声系即系特别啦，但特别得嚟好唔好听咧？即系我都会有好多问题嘅。 系， 咁但系自從我今年決定真係要出歌嘅時候，我就開始放開咗啦，冇諗太多，因為我覺得其實我本身如果我要做一隻要做一個歌手或者做一個 artist 藝人，其實我應該要將我嘅特質擺出嚟咯，因為我嘅特質就係我嘅 value 嘛，咁所以我就開始相信 even 我把聲唔係最大眾或者唔係個個都會鍾意，或者有啲人聽落覺得硬耳添，但係我都可以用最大努力將去摆到最好俾大家听咯，咁所以都要好多谢监制，佢不断帮我揾一把又有我特质嘅声，然后又可以大家可以听得开心咁啊。 OK， 系啊，同埋因为我觉得我记得睇你上做星嘅时候咧，你有一个 quote 我唔记得 exactly 你个 wordings 啊，咁但我几中意有一个 quote 就系你好想打破嗰种点解男歌手一定要系咁样样嘅声，咁样嘅 presentation， 点解唔可以有多啲嘅一啲嘅样式俾大家可以听咧或者睇咧咁样，咁我觉得 so far 你嘅 image 啦，你嘅声啦，所有嘢都系话到俾大家听，喂，其实有多啲唔同嘅可能性喺呢一个嘅音乐圈或者呢个娱乐圈。咁样嘅， 我希望得啦，谢谢你，好好啊，你讲得， 咁 好好啊， 呢个唔系我讲，系你讲噶， 唔系啊，但系我觉得你记得，即、就、系、是、你听到呢一句说话，然后你记得呢一个感觉，令到我好感动 啊，系啊，因为我记得嗰个 trigger 嘅位系，我觉得你上去嗰个节目嘅时候，有一期你系好中意系绑一个系类似系围巾啊，定系嗰个我唔知道那个叫咩啊？ 嗰啲叫 bandana， 我都唔知道中文系咩，丝巾仔嗰啲咯。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好似系有一个评判就系问啊，点解你会有呢一个嘅打扮，或者你想咁样有咁嘅 presentation 咧？咁你大概就系有一个咁样嘅回应。咁我觉得系咯，其实点解我哋只能够接触一啲咁单一嘅一种嘅哦，男歌手就系咁，女歌手就系咁嘅一啲嘅 stereotype 咁样样咯。 系啊， 系啊， 系啊。我嗰阵都有几唔开心嘅，其实，因为咧，其实我喺 rehearsal 嘅时候，我已经俾所有嘅現場嘅監製話咗我一次，點解你要戴嗰條筋一次噶啦？ 係 都唔止一次，其實兩輪我兩輪都俾人話嘅。係咁，我就覺得真係冇問題喎。即係點解唔可以有嗰條筋咧？其實我就覺得太即係對我嚟講就好習以為常，太普通。我平時出街都會戴嘅一條筋，竟然係大家都會討論嘅。其實我嗰陣係覺得好不明所以嘅，我就覺得我係咪真係咁 outcast， 我咁特別咩？我明明覺得自己一個好平凡嘅一個，都好 pop 嘅一個人， 係 點解大家好似同我睇嘅視野唔一樣嘅？嗰陣我係有少少唔開心嘅。咁、但我發現，我發現咧，即係譬如 even 我自己喺屋企同屋企人溝通啦，原來我屋企人都會唔明嘅，我就發現可能係好多時候電視媒體其實真係根本就冇呈現到多樣性， 係啊。 咁所以其實好多人真係冇接觸到。佢覺得怪咯，咁所以我覺得個重點就係喺個教育同埋點樣可以用多啲嘅方法令到佢哋睇到 instead of 呢一刻就同佢講話啊，你唔好咁守舊啦，即係你唔好咁 old fashion 啦。但我覺得其實係要俾多啲時間，大家去認識咯。咁所以我就堅持帶咗上去，然後咁啱有評判人問我又講到嗰番説話，所以我都好開心，佢哋冇剪走嗰段説話。 嗰段说话系，我系觉得好应该要 keep 喺呢一个节目入边嘅，尤其是多人睇嘅节目，更加应该俾人睇到你嘅 acceptance 或者你嘅 tolerance 系可以阔好多，多好多，咁样样咯。喂，咁嗱，而家咧，阿黄海日咧就有两首嘅 single 噶啦，咁我想问系会朝住一个会唔会朝住一个 EP 啊、专辑啊呢个方向去制作你嘅歌咧？ 我谂都系向 EP 方向多，其实因为本身咧有一系列嘅歌，即系唔计巴拉比嘅话咧，其实都系谂住做一个好似有一个故事串联嘅一个 EP 嘅。咁但因为有巴拉比呢只歌之后咧，我又觉得啊，好似啲歌好散咁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啊，即系我仍然系以前嗰啲广东碟只歌嗰啲概念专辑，真系好想做嗰啲啦。咁当然而家冇呢个资源同 budget 可以做到住嘅。咁所以我一开始都 aim 咧，可以啊，会唔会系两年加埋五至六只歌，然后系。都圍繞住一樣嘢咧，咁但我發現而家係冇可能嘅，即係做唔到嘅。咁所以可能 如果下年即係加埋下年嗰幾隻歌會有一隻 EP， 但係嗰隻 EP 都未必會係即係好有 concept 一個連住嘅嘢咯，即係可能會係似 Silos Debut 咁樣咯。 係，咁所以咧就會默默咧就繼續有唔同嘅新嘅 single 啦，然之後就串連成為一張嘅 EP 嘅 concept 咁樣嘅。期待你呢個嘅 project 啊！咁同埋係啊，我覺得好多時你要做一個歌手，你有一把辨識度高嘅聲咧，已經係贏咗好多人噶啦。係因為聽到哦，我知道佢係邊個。咁样咯，咁所以好事嚟嘅呢个，我觉得 谢谢你 系啊，同埋嗰啲 MV 嘅 art direction 啊，所有嘢都系非常之系好睇。咁所以今日介绍俾你就系今年嘅呢位啊，仲要系自己作曲同埋填词嘅唱作嘅新人嚟嘅，佢叫做黄海日啊，系啊，今日多谢晒你，谢谢， 谢谢你 Eric，Thank you， 拜拜， 拜。 不敢依恋被打。担心比赛跑得慢，怎会有空偷懒？跑两架挨夜班，人生只追逐太空饭，发现秒针跳弹。祝福你下一秒得到旁人呼叫，你怕那些事恶意造谣？祝福你下一秒不必恐慌心在笑，无论为理想多飘渺。有感叹，这黑色已未能承担，青春秒针转两高再放慢，秒秒也是新开始。我讲你知， yeah， 这晚要是有憾事，明早再试。不必别人懂你，仍自信满足不管天气。祝福你明天起仍回看这本日记，能炫耀你的不卑微。 翻返医院，强调车队出发之前已经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以保护总统和支持者。事前亦都经过医疗团队评估风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透露，由于上个星期参与的一项会议之中，其中一人确诊新型肺炎，现时正是自我隔离。冯德莱恩在社交网站 Twitter 透露。他被告知上个星期二的一项会议当中，其中一人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按现时规例他已经进行自我隔离。冯德莱恩强调，他在当地上个星期四曾经进行过一次检测，当时呈阴性，他今日已经再进行另一次检测，正是等候结果。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正午时分，该区的气温普遍较寻日低两三度。在中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64点，升304点，总成交金额879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5蚊，升13.5；阿里巴巴282蚊，升6.4；美团点评245.8，升4蚊；中国平安80.1，升6毫；汇丰控股31.1，升1.3；友邦保险79蚊，升3.1；小米集团20.85，升4毫；中国人寿18.14，升8毫；盈富基金24.5，升2.2。比亚迪股份123.6，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26，瑞士法郎8.447，澳元5.56，加元5.838，新西兰元5.147，欧元9.0986。每百日元对港元7.3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2点，升282点。港金现价报1745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85美元，卖出1892.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好多车啊，龙尾都分别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嘅。红隧九龙入口就只系收费广场至理工湾位段较为多车。港岛路面咧，而家沿住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自由街段就有少少车龙嘅。九龙方面咧，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九龙富豪东方酒店，呢、这个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嗰度咧有啲工程嘅，快线就需要封闭，咁啊，所以咧就比较多车啲。旺角阿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至窝打路段比较多车噶。新界咧沙田嘅车公庙路，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啊，车公庙路去显径方向，近住车公庙站嘅快线咧临时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青山公路加翠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点之后佢骚动音乐嘅，你可以严琼。 Hello， Eric 翻嚟啊，我想话而家呢个世代咧，有一个好重要嘅群体啦， 系 就叫做网红啊嘛，即系其实都系娱乐界嘅一个好重要嘅，而家应该算系职业嚟噶啦，咁样 系啊 ，KOL 啊嗰啲，不过 KOL 又唔同嘅， 系啦，但系其实 KOL 真系有 opinion 嘅叫 KOL 啦， 系，但系其实咧网红咧，即系而家呢个世代文化底下，网红呢个字未必一定系个赞赏嚟噶嘛。有啲人會覺得網紅係可能，你淨係得嗰啲嘢賣嘅啫嘛。 哦，係啊。 咁又或者你淨係識抽水啦，你淨係識賣身材啦、賣樣啦，咁即係感覺上你拍啲片又冇乜內容，冇乜內涵，即係會有啲人會覺得會批評呢兩個字，其實背後所帶嘅未必係一啲好正面嘅一啲嘅諗法嘅。 嗯，不過樣呢啲嘢又唔係個人有嘅，有得賣梗係賣啦。 係啊，同埋妒忌我有啊，而家。 係咯，內涵我仲可以培養嘛，樣真係天生嘅。呢度嘅啊， 都未必可以啊，真係。不過有啲我覺得黑心咧係整定嘅。 係咪？ 好啦，今日講呢個咧，其實係 YouTuber 嚟嘅。 係。 係一個。即系不断被批评嘅时候，都系你一个网红啫嘛，你一个 YouTuber 啫嘛，你扮乜鬼嘢歌手啫？ 哦、oh, ，OK， 系啦，呢个就成为佢一个都几，我觉得吓，我睇佢访问，我觉得都耿耿于怀嘅一件事嚟嘅。于是乎，其实佢都几认真做音乐嘅。 嗯， 虽然佢好标榜咧自己第一张 EP 系净系用咗个半月已经完成啦咁样。咁咧呢张 EP 入边有四首歌， 系， 净系得一首我播得。 OK， 因为全部啲用字都比较敏感啲， 粗鄙少少啦。咁、yeah. 因为可能本身就 YouTuber 就系网红，我睇佢啲片咧都系电视唔播得嘅尺度嚟噶啦。咁、的而且确可能呢个世代做 YouTuber 或者做网络嘅一啲嘅短片嘅好处喺呢一度啦。 系啊， 因为佢始终未有所谓嘅广播条例嘅规管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听咗啲歌之后咧， OK， 系认真噶、 哦。 哦，咁因为其实我睇个访问当中咧，佢都就系话不断当佢可能会拍一啲咁样好短嘅， 嗯， 因为其实佢主要唱咗 rap 多啦，之前 系 拍一啲短短地嘅 rap 去串一啲人， 嗯， 串一啲事， 系 可能串一啲啊，净系识晒身材嘅嗰啲嘅女仔， 嗯， 喺网上个好多呢啲啦，咁样嘅时候咧。嗯，啲人就會講話，誒，你都係一個 YouTuber 嚟啫嘛，你都係一個網紅嚟噶嘛，做咩搞到自己好似高人一等啫？ 嗯， 人哋賣嗰啲，你咪一樣抽水，做咩喺度扮歌手咧？即係會有啲咁嘅批評嘅聲音。 嗯， 於是乎呢啲嘅批評嘅聲音，都係令到佢好想試下，不如試下認真做歌啊，睇下會點。 係 嘅一個動力啦， 即係認真去串嗰啲。 係啊，好好笑。佢呢張專輯咧，個名叫做《大胃王》啊。係。即係 David 嗰個中文音大胃王啦，咁佢個名咧叫做黃大謙，謙係謙虛個謙。 嗯， 我自己好對於呢個人，你咪有睇過啲片嘅咁講？ 四眼嗰、那個？ 唔係四眼，可以四眼，但係 有好似有 subscribe 過呢個人 嘅 喎、 啊。唔出奇嘅，因為我覺得佢啲片都好睇。咁係一個 我係佢啊，係 啊，我 follow 咗佢啊。 係啦、啊，咁係一個都幾出名嘅台灣 YouTuber 嚟嘅。 係啊， 咁咧佢就出咗一張四首歌嘅 EP 啦，咁樣。咁當中咧，其實好多內容啊，我覺得其實都幾呢個世代嘅。 係。 咁呢張嘅專輯當中啦，即係譬如我介紹其中一首歌咧，都係唔播得嘅。 係。 叫做《你毀了我的 Leo 王》。 哦、 okay。Leo 王就係我哋之前介紹係啦，金曲歌王啦咁樣。咁嗰首歌入邊咧，就係我覺得呢個好係我嘅人生態度啦。係。就係憎一個人嘅時候，我發現我同你中意同一個歌手。对我嚟讲都系个侮辱啊！ 系啊， 而你系你明唔明？ 我明啊！ 所以呢首歌嘅状态就系我好中意 Leo 王，但系当我有一发现我咁憎嘅一个人，佢都中意 Leo 王， 我觉得我同你唔会同 level 咯， 即刻唔想承认我都中意 Leo 王啊！ 系啊，我明啊， 我明啊， 系啊， 所以你明唔明佢好讲得中我哋呢啲黑心嘅人嘅谂法咯？ 系啊，唔系黑心，我哋诚实啫嘛。 系啦、啊，坦白咯，我哋咁样啦。咁于是乎咧，佢就我覺得其實四首歌都有一種咁樣嘅不滿啊， 嗯， 又或者一種好挑人啊，即係撩交打嗰種嘅態度喺當中啦，咁樣。咁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呢一首歌啊，真係呢張 EP 當中唯一一首可以播得嘅歌， 嗯， 歌曲名稱就叫做《想要離開你》， 嗯。 好簡單，就係、是、一個男仔想同女仔分手， 哦、 就嗰種不斷重複嘅狀態、就是，就係可唔可以俾我自己一個啊？我想離開你，我真係唔愛你啦，唔好再纏住我啦，咁樣冇乜內涵㗎。你就會覺得即係嗰種咧想分手嘅嗰種嘅戰男嘅嗰種嘅狀態喺曬入邊啦。 即係佢係個設定係戰男嘅， 定系你 get 到系贱男？ 我 get 到啫， 系、okay、 一个男仔系咁话放开我啊，唔要同你一齐啊，我要离开你啊，我想分手啊嘅时候，你都会觉得 check 精嗰啲吗？ 系咩？唔一定噶，差个你点知个女仔咩人啊？ 好，不如我哋听歌啦，跟嚟啊！ 耳朵关闭，暂时不想听你的声音。曾经也爱得死心塌地，爱的总理，此刻沉重的难以前行，情绪麻痹，即使双手是紧抱着你，曾经想跟你一起呼吸你的鼻息，现在是睡前枕边恼人的噪音，也超级记忆不想要回复你的讯息，而你不会在意，甚至很庆幸不需要再自行彻底醒醒，在情话的早安的问候，爱变得像是工作，找不回为你而心跳的冲动，放开手不用再彼此拘留，把情绪都带走，省得我们在互相勒索，过去的回忆好重，现在该由谁来丢，谁都不想当凶手、yeah、爱就从哪里 I'll let you go， 爱就从哪里 Love you no more， I just wanna live I'll slam the door Oh oh oh oh no， 爱就从哪里 I'll let you go， 爱就从哪里 Love you no more， I just wanna live I'll slam the door Oh oh oh get off my zone， 关闭，真是不想听你的声音。曾经我爱的死心塌地，爱的壮丽，此刻沉重的难以前行。情绪麻痹，即使双手是紧抱着你。曾经想跟你一起呼吸你的鼻息，现在是睡前枕边恼人的噪音。 最后演变成开放式关系，看不懂我们在演哪出戏，不知道怎么继续，有什么理由继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都在怀念单身的自己，越怕痛所以不敢说轻易的分手，说着拜托请你别就这样忘了我，分手后还能不能继续做朋友，也、yeah, 毕竟我们爱就从哪里 I'll let you go， 爱就从哪里 Love you no more， I just wanna live I'll slam the door Oh oh oh oh no， 爱就从哪里 I'll let you go， 爱就从哪里 Love you no more， I just wanna live I'll slam the door Oh oh get off my zone，想要离开你曾经的感情，好可惜情话不中听，消失在空气不见踪影、嗯、美好的曾经已经尘埃落地，啦啦啦、yeah、 想要离开你曾经的感情，装行李丢进在海里，含着泪叹息想挽回你，可惜你从来也不曾讲道理、嗯、 爱就从哪里I just wanna live, love you no more. I just wanna live, I'll slam the door. Oh oh oh oh no. I just wanna live, I'll let you go. I just wanna live, baby, I love you no more. I just wanna live, I'll slam the door. Oh oh, get out of my zone. 我哋完翻头先咧 ，In 草未完嗰一句嘅对白啊， 好嚟啊，最撞声，嗰个名称叫做想要离开你， 系，其实有位女仔嘅 ，Limi， 我哋之前都介绍过 ，Limi 系啦，嗰、那个二人嘅组合当中嘅 Mi 啊，嗰个女仔， 嗯， 头先 Eric 都同我讲话，其实系好认真做嘅歌嚟嘅，我真系觉得， 系咯，佢 真系、哦， 老老实实，即系坦白讲。 苏强即刻，我头先喺播嘅时候咧，麦我问阿琼，喂，边个做个班底啊？咁 系啦，咁、那个班底咧就之前我哋介绍呢一首歌啊，吓、那个班底就我哋之前介绍咧怀特嘅制作团队嚟嘅，系、 啊、 啦。咁、 okay、 当然其实成只专辑啊，成只 EP 入边有四首歌啦，我都忍唔住同 Eric 讲，喺我眼中呢一首已经最冇性格噶啦，其他三首歌更加有冲击性。 因为你 但 系 呢一首 歌系 短言上嘅问题，我净系播得呢一首啦。咁、 啊 okay、 但系必须要讲，其实呢一张专辑咧，佢首先独立歌手啦 ，YouTuber 啦，佢冇抌好多钱去做宣传嘅。咁佢净系喺自己 Instagram 上啲 story 咧有 share 吓、啊，有新 MV 啊，睇下咁样嗰啲啦。咁但系其实呢一张专辑好多歌咧喺街声啊 Street Voice 上边咧。都系攞咗好多个星期冠军嘅，因为佢净系计 hit rate 嘅时候系非常之好。 系 咁，大家都放咗，诶、欸，即系佢话原来真系唔系一般嘅，可能 YouTuber 纯粹为咗抽下时事水啊，又或者抽下啲新闻水啊、 嗯， 而去做嘅一啲哗众取宠嘅作品。 系 而系佢真系好似静下心认真地去做，虽然都净系用咗个半月嘅时间做出嚟，咁大家都觉得，咦，有啲料到、啊，系有呢一种嘅改观。咁、啊、我觉得呢一种改观已经同佢出发嘅时候好想。 嗯， 好想俾一啲睇唔起佢嘅人睇得起佢。 系， 虽然呢个出发点，我觉得都唔好啦。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已经算系好达到个目的咯。 哦 ，OK， 同埋因为我第一次听，头先啱啱第一次听嘅时候咧，我觉得同佢、哦、平时喺网上面讲嘢话声几唔同 嘅。 系，系咯，即系佢网上讲嘢都系啊，嚣张啲啊，有性格啊， 系 有 性格咁。 佢头先嗰个把声系踏实啲咯。 系，同埋监制都有帮佢 tune 嘅。 系， 咁佢甚至乎咧，佢话本来呢首歌都真系得佢一个人嘅，咁监制听完成首歌之后同佢讲咯，太紧张啦，即系你就系听到一个怨人哋叫怨妇啦，咁、哦、呢个就叫怨夫啦，一个怨夫不断同佢讲离开我啦 ，leave me alone 啦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啦，咁样，咁佢就话不如加把女声落嚟，咁、 okay. 然之后佢发现加把女声落嚟，成件事超咗好多，松咗好多，好翻好多，咁所以我谂真心啊吓，揾到好好嘅音乐制作团队都系呢只 EP。令人耳目一新嘅好重要嘅原因咯，虽然曲词都系佢自己做噶吓， 哇， 系啊，曲词系佢自己做噶。 O K， 咦，咁又 O K 喎， 系啊，写得几好噶。 系，佢名字叫做黄大谦啊， 谦虚又谦。 系啦，系啊，佢 Facebook 都有个 page 噶， 系， 系啊，所以我 follow 佢咯， 好有趣嘅一个男仔嚟， 38万人 follow 啊，劲啊！ 佢都系啲 feel 都系过百万 YouTuber 嚟噶，大家上 YouTube 都有佢自己嘅 channel 啦。 系， 咁你如果好熟台湾啲嘢，其实都未必系台湾嘢嘅。有啲共通嘅文化噶，即 系 例如点样自拍咧，先会多人 like 啊，咁你就会睇到佢扮女仔自拍俾你睇嘅嗰啲嘅，好、 啊、 有趣嘅一啲嘅演绎啦。 系啊，嗰啲 content 都几多唔同嘅嘢嘅，系啦。咁但系我因为最中意就系、是、呢班我哋所谓叫口贱啲嘅 YouTuber 咧，即系台湾都好多呢一类 YouTuber 噶嘛。咁但系佢去到最后就一样嘢就系、是，佢嗰种口贱都系同你讲，喂，你唔好咁容易俾人哋攻击到你，唔好咁容易就系因为人哋对你某啲嘅 comment。你就变得好冇自信，咁我觉得呢一个嘅 core value 咧，系非常之好嘅，即、就、系、是、embrace 得咁。 系咁，当然呢番说话由佢哋把口讲出嚟，特别有说服性啦。因为呢班人就 系 日常俾人攻击嘅人嚟噶嘛。 系啊，再加上因为阿黄大谦佢本人，佢唔系嗰啲，即系绝对唔可以用靓仔形容佢噶啦。 嗯，有气质啦。喂，咁你系咪？ 即系佢系一个真系普通人嘅样咯，系啊，即系你翻工放工会见到，又你可能行我街又未必会特别好认得嘅一个人嘅样咯，即系呢个系 我 自己 朋友，但我唔记得 系啦系啦，即系你觉得系咯，好似个人，但系你又唔会特别好印象深刻咁样样。 嗰种似咧就系你好，佢好似你某一个中学同学， 系， 但系你真系唔记得佢个样，甚至乎你唔记得佢个名， 系啊， 但系佢就系咁平凡咁普通嘅， 系啊，但系亦都呢样嘢佢能够用到呢样嘢，佢就话俾你听，喂，虽然系一个咁嘅人，但 系 我都能够做到呢啲嘢。我想有这种能够比他可能喜欢他的人就是 relatable 那种的感觉、 嗯、有才华 是啦黄大谦啊刚才这一首是叫做 想要离开你 是啦那么即刻我又想到咦有另一首歌了 你想离开哪个啊 不是啊、 哦、你想离开 另一种的痴缠啊 痴缠 是啦刚才那种就是那种喂给我走了不要走了 不中意你啦，已經 係啦。咁我就揀嚟一首，今日揀咧一首舊歌嚟嘅。 係 啦。咁啊，而家呢位歌手咧都喺台灣嗰度嚇，過得好開心啦，咁樣樣。 李十啊？ 係啊。 你知唔知啊？ 我成日見到佢啊，喺台灣遇到任何問題啊，我都好心涼噶。 係啊，係啊，因為個天台又唔知道又濕曬啊，又呢條路啊，諸如此類，唔好理啦。 講笑啫，講笑啫，希望大家生活愉快。 咁而咁啱又係嗰陣時呢首佢有一首歌咧，就係 featuring 都係一位女仔嘅，都係講男女之間有一種嘅即係拉拉扯扯啊咁樣嘅。咁啊，嗰位嘅女歌手叫 Yuki Luffy 啦。 哦。 咁啊，頭先你嗰首係叫做《想要離開你》。 係。 李十一呢一首咧就叫做《不讓你回家》。聽下呢一首李十一加埋 Yuki Luffy 嘅作品。

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啊，一定会讲噶啦。第31届台湾金曲奖之前就举行咗啦，一起嚟睇下一啲啊令阿琼非常之感动嘅结果。先系有最佳作曲人奖。 不管天晴，亦或是又下着雨， 我应该讲足一年，我好中意呢位女歌手。 我只愿意与你，愿意与你淋着雨。 佢叫做余培珍，歌曲名称叫做《分离》。 不管天黑，也是当天。 佢凭呢一首嘅歌曲。 我只问你咖喱，问你咖喱困到底， 取得最佳作曲人奖。 真是有我才知命，莫是温情亲像山，我就是独独好无思意，洒掉你一个高兴啊，让我们跳一支舞吧，让我们闪到把大家弄瞎，让泪水洒入大地开满花。 不管天晴，亦或是下着雨，我只愿意与你，愿意与你淋着。 最佳新人奖，我是有点不开心的。其实这一首《分离》曲词的部分都是余培珍负责。可不可以凭这一首歌拿到最佳作曲人奖？那我又开心翻啦。非常有乱弹压场， 让我们跳一支舞吧， 让我们闪到把大家弄瞎， 让泪水洒入大地开满花。 一首幸福到晕的作品，歌曲名称《分离》。他说他由17岁开始等这一日，他是第31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的得主，他打赢了9M88，他叫做慈修。 我从坚强但比谁都脆弱，脆弱被现实的潮汐淹没，淹没找剧本掩饰个悲伤小丑，小丑不思念也只能低头，低头装模作样的胆小鬼，只喜欢看着地面，装模作样的胆小鬼，只喜欢看着地面。我不懂自己，也不知道爱 坚强，但比谁都脆弱，脆弱。被现实的潮汐淹没，淹没。早剧本也是个悲伤小丑，小丑。不思念也只能低头，低头。装模作样的胆小鬼，只喜欢看着地面。装模作样的胆小鬼，只喜欢看着地面。我不懂自己，也不知道爱算什么，烧焦了内心，也不知道剩下什么。还会想带我离开，带我离开，想带我离开，离开。最爱的自己我也害怕，最爱的自己我也害怕。 你还会想带我离开，带我离开，想带我离开，离开。 我不懂自己。 揀嚟辞修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胆小鬼》。2018年嘅时候咧，大家会讲笑话啊，佢可能系乐坛最强嘅新人啦。之后佢用呢一张2019年嘅专辑，话俾你听，佢系最强嘅国语男歌手。佢系吴青峰。恭喜吴青峰啦！《太空人》呢张专辑系首次用个人身份推出嘅专辑。他亦都凭呢一张专辑攞到最佳国语男歌手嘅奖项。拣嚟呢张专辑当中嘅呢一首作品《巴别塔庆典》。 他的身上淡淡飘落着来自未来失败气味，他的嘴里深深咀嚼着咖喱口味古老偏见，他的微笑偷偷计划着在下颚上涂有的脸，他的眼睛明明反映着和嘴表里不一的血。 却无人知晓，苦恼乞讨却不肯求饶，谁说有效很莫名其妙，沟通无效 全都听不到，这里是自说自话，稍微理解， 奖嘅时候咧，佢都话呢一年充满咗挣扎，但系佢都决定要坚持唱歌。咁个坚持真系好正确啊！之后就到呢个最佳国语女歌手嘅部分，呢、這个结果都系令我非常之兴奋。系啊，终于到佢啦，系娃娃魏如萱。 撒几挂面，如果佢唔会。想打电话给你，say night 几句，不够冷冷，我想被恭维，点点滴滴下，跟那无痕无迹。 竞争好激烈的国语女歌手奖，恭喜娃娃魏如萱啦！凭住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呢一张专辑，终于喺第31届台湾金曲奖攞到最佳国语女歌手嘅奖项。 做比个所在，其实除了攞奖之外，娃娃魏如萱都是那晚的大会司仪来的，另外还有两段的现场表演，必须要讲一下，都是令人拍烂手掌的水平来的，所以真是实至名归呢。 娃娃艺圈作品，歌曲名称《彼个所在》。最后拣嚟系年度歌曲嘅奖项，系阿爆嘅感谢啊！但哪怕不那是的摩罗天乱，玛尼玛尼玛萨乱阿达，但哪怕叫玛格吉吉玛格加诺，但哪怕不忘我恩加的恩，但哪怕不忍恨加的恩，但哪怕不给出了那自满格勒加诺。除了英文部分呢，阿婷同你一样都是听不明白的，因为其他部分呢是原住民台湾族的语言来的。同一时间，阿爆都话呢一首感谢系想写俾护士朋友，我就摆喺2020年就特别有意义啦。今日拣嚟系阿爆，亦都系第31届台湾金曲奖嘅年度歌曲，歌曲名称叫做《感谢》啊！依家翻嚟有 Give Me Five。